口咧，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系接近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4，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送菜形容神光第一线，有乜嘢选择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的盘菜，因为我们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的化学作用。最重要是盘菜和神光一样，都给到人一种软粒粒的感觉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呷醋原来是冇分年纪噶， 我仲有自知之明嘅，咁老仲走去学跳舞，跳到扭身扭势，唉，都唔知俾边个睇。 哎哟，斋听呢句都觉得酸溜溜啊！究竟今次不得了家庭又发生咩事呢？今个星期日朝早8至10，一于听住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嘅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流行乐坛有很多一夜成名的名字，留意以下呢一位绝对有机会成为一夜成名的宠儿啊 ，Olivia Rodrigo。 She's so much older than me. She's everything I'm insecure about.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ause how could I ever love someone else? And I know.Perfect, bu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for no one. And I just can't imagine how you could be so okay now that I'm gone. Guess you didn't mean what you wrote in that song about me. 'Cause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同好多嘅年輕歌手一樣啦，佢都係拍迪士尼嘅作品咧，而開始為人所熟悉。今年17歲啊，亦都可以話呢一首歌咧，單日打破好多咧就係網上串流記錄嘅一位朋友啊，先係榜佔第10位 ，Olivia Rodrigo Driver's Licens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至8，李子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好啦，嚟到1月20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有波胜，有严琼，仲有恭喜波胜，系啊。 哇！ 你面试港台嘅嗰段好有机、好原始波性嘅片，终于可以面世啦！ 可以俾大家见到啦嘛、 啊！ 其实我唔应该开心噶。 唔系啊，我觉得应该开心啊！你而家好睇咗好多、啊。嗱，话说咧，我哋之前就应承咗大家嘅，当我哋 Instagram 嘅 follower 过1500人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呢个放出波性，即系绝密短片啊！佢嗰时面试港台嘅。自我介紹啦，咁當中有非常之豐富嘅才藝表演，有扮鐘景輝鐘 Sir 啦，有King Sir 啦，有扮好似有扮女人嘅， 唔係話， 跟住有扮 有冇跳舞啊？當年 有扮坦克車冇啊？ 我未睇過，我唔夠膽睇嘅，其實因為 我睇咗好多次，因為睇完之後會暈咯，所以我好瞓啊，覺得 我極度懷疑啊呢單嘢 咩啊？ 張敬軒從中作梗。但真系多谢佢，因为佢 post 咗我哋即系琴日访问佢个团队好精心，佢、 啊、 拍低咗当日嗰啲，拍到我哋好似我同阿琼结婚咁样啦，嗰啲早拍晚报嗰啲咁样咧，嗰、啊 okay、种咁样嘅感觉好唯美，好靓嘅浅水湾嗰度。 但我有啲朋友话我个样子比较似大琴，好有福气嘅大琴姐嚟啦喂！ 咁所以咧，应该系佢嘅帮忙之下咧， 系啊， 我哋 followers 就识咗唔少嘅， 系啦、 啊。我 为张敬轩 有听呢个节目，佢好想睇到我嗰一分钟啊！ 我而家系担心我铺咗你嗰段片出去，啲人全部 unfollow， 我有瞬间变翻嗰个唔够一千五百就大件事。 所以我哋今日晏少少啦，就会post 嗰段绝密片段俾大家睇嘅。咁而家睇住即系 JRE 张相先啦，因为我哋今日啊会有 JRE 喺度嘅。 系啦。 咁另外我哋都加码啦，我哋最中意就同大家分享。所以而家下一个目标系几多啊？你自己讲啊。 1800人啦、 啊。我哋就可以睇到。万绮雯同刘心游嘅合体 系啊，你唔好以为佢哋我细个嗰时候，系讲严琼细个嗰阵时咋？到底我细个嘅时候几似万绮雯加刘心游？到底我细个嗰时系似马小玲，定系似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嗰啲僵尸？系啦、 啊，大家定系佢要健康，佢要烧脂咁样。 净系肌肤咩可以弹翻嚟咁？ 要用紫晴把声啊！年轻可以弹翻嚟。 咁到底咧呢个故事咧发展会系点样咧？就有赖大家咧，即系而家去 follow 我哋骚动音乐嘅 Instagram 啦。 系啊，9800个就睇严琼嘅细个嘅相啊。我哋嘅 IG 你 search 中文骚动音乐又得，又或者 search S O D U N underscore M U S I C 啊，就得噶啦。我好悲心嘅，我好想睇，因为大家帮下手啊！睇完张相你 unfollow 冇所谓，最紧要有得睇相。 系啊，大家共襄盛举。 我今日咧想讲一个。topic 系我上网睇一段片嘅， 系 外国有一啲你当 YouTuber 又好咩都好，咁咧佢就抛出咗一个问题， 系 就问一啲佢网上嘅 followers 就话你人生啊， 系 听过一句永世难忘嘅说话系啲乜嘢啦？ 嗯， 即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其实我第一眼睇到嘅时候就哇咁 heavy 睇唔睇好咧咁样。一个人攰，系其实系想睇啲轻松嘢。 系 咁，但系见到下面有一啲嘅，你当 caption 去写就系话，当中咧系有笑又有泪嘅。咦，有笑咁、睇下啦，咁咁于是揿入去睇咧，就见到、哦、原来除咗真系讲感性嘢之外，亦都有啲搞笑嘅，即系啲人会讲话佢做急症室曾经，佢最难忘嘅说话就系有个病入嚟就话唔好意思啊，医生有个青瓜喺我个 pat pat 嗰度咁。咁系啦， 我谂都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奇难杂症啦。 系啊，即系要佢帮佢医佢啦。咁 系啦， 咁就有呢啲咁嘅嘢，其实都可以好难忘嘅咁啊。 系 系啊，咁所以我就突然间谂啊，有冇咧？所以我翻嚟都问阿琼，其实佢有冇咧？ 有啊，同埋咧，我呢个我觉得我系唔需要谂太耐啊。佢 已经好快有啦。 系啊，波成一问我，喂，你有冇啲咧对你人生影响好大嘅事？我有啊。 嗯， 呢个事发生喺我中三、中四嗰阵时，应该中四。咁中四嘅时候咧，嗰、那个面对个环境就系你开始你哋班有一啲女仔啊吓，即系识扮靓嘅女仔开始好靓啦，同埋开始摆好多心机喺扮靓上边啦。咁我就唔系嗰边嗰啲人嚟嘅，我真系好俾心去读书，好认真读书嘅。咁其实呢一句说话咧，系一位 Miss 喺上堂时候嘅无心之失。但系咧，我当我越大个之后，我越觉得嗰句说话咧，对我心灵咧。形成咗好大嗰个阴影嘅， 系 咁话说咧，就你知上堂嘅时候咧，尤其是我哋读书嘅时候，好兴嗰啲齐音，即系遮晒眼嗰啲啦，整齐到不得之，跟住啲女仔就24小时都可以攞把梳喺度梳梳梳梳梳梳到佢一定要系。 即係唔可以有八曲噶嘛，一定係抹質質咁樣噶嘛。 可以八曲，八曲頭。 係啦，咁樣。咁嗰陣時咧，即係啲 miss 都好憎同學上堂照鏡啊、攞梳嗰啲嘅。咁我哋班咧就有。你知道都係類似嘅人就會做到朋友，咁有幾四五個女仔咧，佢就一齊坐，跟住你見到咧，好似真係好似夾埋噶，一到時刻咧就一到某時某刻咧，四個仔一齊攞梳出嚟，梳梳梳梳喺度梳梳梳梳咁樣啦。咁咧，我有個英文嘅 miss， 咁佢就我好記得上堂嘅時候咧，佢就話點啊，靚夠未啊？佢話靚可以當飯食噶，靚可以靚一世噶咁樣啦。咁其實嗰陣時都冇乜嘢，即係呢度去到咪即係 miss 一貫嘅即係 鬧嘅方法咯。 其實我冇參與梳頭啦，我亦都唔係同佢哋好 friend 嘅一 group 啦。咁點解會有我份？即係我受呢個數嘅影響咧？咁樣嗰位 miss 就話：靚可以當飯食㗎，靚可以靚一世㗎。咁樣你好似嚴瓊咁啊嘛，知道自己唔靚就要俾心去讀書啊嘛。呢句説話。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嗰时咧霎时间我系捞唔到佢讲咗啲乜嘢，因为我喺度，佢咪赞紧我努力读书咧？但系佢前面佢知道自己唔靓，我唔知噶。 又会唔会系代表知足咁解咧？个人 又或者代表呢个人啊，即系看清楚生命嘅真谛之后，要俾心机读书先会有前途咧？咁样，我嗰下霎时间系捞唔到佢讲咩，我谂。佢咪赞紧我俾心机咧，但咩听落又唔似啊，乜怪怪地嘅咧，即系咁样。咁其实咧，因为我份好记仇噶嘛，我对呢啲我谂唔清嘅事，我系一路喺心入边捋啦。我应该系捋到中午嘅时候啊，即系考会考啦，我攞到张好好嘅会考 成绩之后，就 proof 咗你呢句说话好似 明白啊，即系。原来唔靓就要对心机读书嗰句嘢，嗱我嗰时理解系佢真系想赞我好俾心机读书，因为我好记得我嗰时攞会考成绩，即系佢见到佢嚟恭喜我嘅时候，哎呀晴，真系俾心机读书真系好啊，考咁好咁啊嗰啲啦，跟住我其实嗰下我心入边有句对白，好想问佢，咁我靓唔靓啊 miss？ 今时今日再望清楚我啊， 系啊咁样，咁我谂嗰下我内心嘅惊讶系惊讶喺。我唔知佢，我覺得佢冇心嘅，因為如果任何一個老師有心講呢句説話，其實都幾衰格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冇心嘅，但係佢只係好想話俾大家聽，靚係冇用嘅，讀書先有用咯。咁但係唔知咪攞錯。 其實佢嗰句嘢完咗咪好咯，佢唔拉你落水嗰句嘢都成立噶嘛。 咁我好就啊，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其實過咗去，我而家可以攞翻出嚟笑咧，都證明冇乜嘢噶啦。同埋我又唔知點解咧，即係當我人生覺得即係冇乜方向嘅時候咧，我都會攞呢句説話出嚟鼓勵自己噶。即係啊，我不如邊個邊個佢哋嗰啲人靚啦，我不如邊個嗰啲人叻啦，咁我要做乜嘢啊？咁我咪勤力啲咯，係啊。即係聽落係咪有咩有笑有淚啊？ 有啊！ 我见你已经笑到出眼泪 了，你成日俾人攞嚟做反面教材，例如嗰次抌垃圾又话肥婆系唔怕冻之外，成日都攞嚟做一个人版去做教育啊！ 但系我又唔系 你教材啊，你系一个， 同埋我系一个好厚嘅教材，我入面有好多内容可以值得大家去学习。其实不如边个边个咧，真系唔应该成为大家心入边个负担嘅，因为就算我不如佢哋靓都唔紧要啊。我叻过佢哋咪得咯。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 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使野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奢求遇到爱神，交往难，相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年嘅新人啊，佢叫做阿米曾彼得，当中有一句，我觉得呢一句真系好好啊！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你好，我系姚婷，佢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我不如》。 我突然喺度谂，究竟严琼喺《我不如》呢一首歌嘅 MV 里边，佢代入到嘅系曾彼得定系代入到只狗咧？ 好好难拣啊！ 佢搭咗边个角色咧？究竟？ 唉，好啦，到波城啦，对你影响好深嘅一句说话 啊！因为咧，我幸运地啊， 系 喺我身上面遇到一啲说话咧，都唔算系好 hurt 嘅嗰啲嘢嚟嘅。 竟然 系真唔系好多。 你嘅外形竟然都冇啲好 hurt 嘅对白。 我唔觉得好难忘，因为嗰啲我知啊嘛。我知道你讲事实冇咩好特别啦，咁样样嗰啲。 咁啊系，即系好似啲人话我肥，我都唔系好容易记得。 系啦，跟住但系我有一句咧，早我谂都系早几年听， 系 有一任嘅女朋友同我讲嘅呢句说话。佢好似好认真咁同我讲话， 系 你个人都真系好自私，即系嗰阵时系处于一啲分手边缘咧。跟住要去做决定，即系究竟将来系点样样？嗰时大概个将来就系、是，一系就同佢继续一齐，然后就去外国；一系咧就留喺香港继续做电台，但系就同佢分手啦咁样。咁嗱，我梗系两样想都想要啦，就系、是、唔想飞咗你之余，我亦都想继续做电台啦。咁类似咁样嘅嘢，系啦。咁啊，搞一轮咁啊，倾完一轮之后，跟住最后个佢个结论就：你个人其实都几自私啊，你就谂你自己啫咁。跟住。自私呢样嘢，你向来听，你都系觉得系一定好负面啦。但系嗰一刻，我又觉得其实系，我真系好自私，我真系两样想要，咁我认咪得 咯。哦，即系你欣然接受咗俾人批评自私呢？ 而我系觉得，我由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我讲下有咁嘅谂法，种咗喺度。咁跟住后屘真系分开咗啦，诸如此类咁。去到后屘，我唔记得佢开始同后援会啲女嘉宾做访问，讲起爱情，佢哋都会问翻我同阿一转头，你觉得即系你拍拖时候你系点？跟住我就谂翻呢句说话咯。然后我发现我接受咗就系，我觉得其实我拍拖应该系自私嗰啲人嚟嘅。然后我觉得呢一样嘢，佢冇咗嗰个负面同正面，而我要话俾人咧，其实我自私嘅。如果你同我一齐，你要谂清楚，因为我知道原来我系咁样样嘅人。 即系你将自私呢样嘢变成咗个事实嘅陈述， 系啦， 系啊，就等于啲人话你丑， 系啦， 又丑又自私嘅人咁样， 已经变成一个事实嘅陈述啦。 系， 咁我就欣然接受咗呢个 term 俾自己嘅。

跟你有卫斯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一知半解》。作曲有卫斯 Adrian Chan， 填词有 T-Rex。前前 T-Rex 就话喺呢一个仲系一知半解嘅世界当中，想提醒我哋啊，未知之前唔好去批判对方住。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越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在朦胧内。试过感觉 M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吗？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能陪伴我孤独中痛哭吧，直在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吧。无疑地说着说着说话，愉快憧憬。

得很吸引，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 着紧你 Dear Dream featuring Sophie 王嘉怡，给防护罩一吻。 师姐，今日我哋又有嘉宾，你谂住用佢哋个名创作一个咩字句呢？ 今日呢个好正面噶，嚟啦吓！坏习惯要戒 ，Jerry。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我真的觉得我哋好少可讲啲咁正面、咁积极嘅嘢噶。欢迎咗我哋教训先，欢迎今日教训 Jerry 雷心如。 Hello， 大家好。 点啊？即系我哋头先嗰句嘢就坏习惯要戒啦，系咪？ 系啊，咁咧里边有个精髓嘅。get 到就 get 到啦 ，get 唔到我哋唔特别 highlight。但系啊，如果睇到实物嘅话，可能你会 get 到多啲啊。我哋交俾啊，我嚟啦，我嚟啦。 诶，两位先生，我哋今日 系啦，就系将头先嗰句嘢写咗出嚟啊。 哇，咁靓嘅，哇，咁靓嘅。你寫的 不是我們監製 寫的、哦、是的每次嘉賓我們都會寫 的 好漂亮、啊、就將剛才那句壞習慣要戒 JRE 寫了下去的 哇 即新一年我們有些憧憬有些展望嘛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適合新年收到 是啊 新年新 拍我真的表 起它、這個、 真 的對可以那些妙手人心的那些朋友真的很正、啊這個、 於是乎呢我們就有一些突發奇想就想問一下 Jerry 你有沒有一些已經戒了的壞習慣呢 啲咩戒咗嘅壞習慣？哇！反而我想講一啲戒緊，但係戒都戒唔到嘅壞習慣，即係包括因為我自己好餵食嘅，係啦，到而家為止咧，我都係即係正餐就唔係好食啦，即係成日都用啲零食嚟填肚啦咁樣，尤其是咧差唔多去到夜晚黑嗰啲十點零十一點咧就起凍噶啦，就會咧全部啲咩蝦片啊，之後又煮個辣沙啊，之後又會即係總之。即是晚上十点后就起动咯，即系晚上十点前咧，即系我成日啲 friend 咧都见到我系唔食嘢嘅，系啦，咁样呢个坏习惯其实新一年咧系好想改嘅， 但系我想问啊阿爸阿妈冇乜好劳气啊咩呢啲，即系唔食正餐就系想食零食啊食宵夜啊呢啲习惯， 真系次次坐亲埋个饭台度咧，就系净系夹一粒肉啊，即系爹哋开亲饭嘅时候就系咁样咯，即系饭即系米饭又唔食啊咁样，净系是但夹两条餸啦走人咁啊啦，但系十点钟就开始起动咯，系啦，食埋成粒。咁呢啲又真係唔好囉唉尤其是而家疫情大家注重健康㗎嘛。 咁你用過啲咩方法呢曾經。 嘩曾經就係唔好買囉。係呀、啊、你只要唔好買就唔會食囉你唔會有機會食到囉。咁但係次次一經開超級市場都係忍唔住嘅。係啦、啊、硬係覺得話唔知個寫歌都係要伴隨住一啲嘅呢啲零食先會有靈感嘅。係呀咁但係新嘅一年就真係我諗即係轉嗰啲嘢食唔好食啲咁煎炸嘅嘢囉即係純粹係轉下啲種類囉。係呀、啊、雖然其實真係即係啃個蘋果係健康啲但係 唔係嗰件事咯、 啊，係咯，新嘅一年冇啊，踏入一月就要改噶啦，呢啲壞習慣。 係啊，嗰個捐竹擺喺你間房嗰個創作嘅張台頭嗰度望住，我諗就可以好警世啊呢單嘢。 好羨慕佢咁肥喎、 啊，我而家唔係啦，我遮住咋，有好多、啊。 我教我點遮？ 啲鬼蛇肉 遮唔到， 唔會，我之前都係即係成日都著啲諗住係黑色啲同埋深啲嘅衫咁樣，但係唔係嘅，你有時。揾啲淺色嘅衫， 得好 bright 嘅個人。 咁啊，呢件衫係白嘅程度咧，係我好少可見人著到笨白嘅衫，因為好容易整污糟。 即係證明呢件衫係仲係著過頭嗰兩次啦。 係啊。 但我想知道，譬如你夜晚嘅時候，頭先講會有嗰啲咁嘅零食啊、宵夜嗰啲咁樣，通常伴隨住你會做住啲乜嘢去食嗰啲嘢嘅？ 哦，就不外乎就係凍高凍高只腳之後就喺度想下啲歌嘅靈感啊，喺度抽寫歌啊咁樣咯，即係一邊啊凍高只腳，一邊啊嚼嚼嚼咁樣咯。 有冇幫助啊？特別覺得我食住個面啊，食住個辣沙啊嗰啲咁樣樣。 絕對有啦，即係一手捧住個面咁樣食啦，之後一手就喺度咧滑鼠咁樣喺度撳啊！呢排有咩新歌好聽咧？咁樣係啊。 好開心喎、啊！咁樣嘅夜晚其實係啊， 係啊，好 me time 咯、啊、個感覺。 突然間喺度諗，其實係唔使戒嘅，因為好開心嘅時光咧、啊，你係唔捨得戒嘅。 啊！我突然間舉手，我諗起另外一個壞習慣，呢、這個真係好鬼衰嘅呢個壞習慣。我有陣時咧。雖然其實係好唔啱啊，大家千祈唔好學啊！即係因為咧化咗個靚靚妝咧，即係好間唔時啊，即係要出去做嘢啦。我會 keep 兩日嘅個妝，係咪好驚啊？即係咁，即刻尖叫。 但係先中間第二日就唔洗面，就用翻嗰個妝就出去見人咁樣啊？ 我會洗塊面嘅，我會洗啲皮膚嘅，但係隻眼同埋條眉唔會落咯。哇！呢、這個好驚喎，幫成呢個哇，大佬 個原因係咩咧？你覺得真係太靚，我唔捨得攞啦。點話咩咧？ 一來咧，每一次要請化妝師出動啦，咁自己而家做自知嘅歌手啦，咁啊要慳錢， 慳得就慳啦。 係啦，咁如果連續兩日做嘢嘅話，或者要見人第二日，咁咪唔好落嗰隻眼咯，同埋唔好落條眉嘅話咧，淨係化翻塊面嘅咯。哇！嚇親人啊呢啲。 咁你今日呢個 keep 咗幾耐啊？ 今朝化嘅， 所以如果聽日咧同佢做訪問嘅人咧，應該見到個妝就應該我哋今日嘅啦。 係啦，係絕對有機會嘅。哇！好乸渣啊 呢、這個。 我呢個其實係真係好震撼嘅，因為咧我唔知點解，我對於瞓覺唔落妝，我覺得係勇氣嚟嘅，因為咧即係不斷有啲 劇電影先會出現嘅橋段， 同埋好多 YouTuber 不斷恐嚇你噶嘛，話咩唔落妝就瞓覺啊， 係 啊，塊面又會爛又會剩啊咁樣。 其實最主要係驚鬼上身啫，係啲人話係咯係嘛，即係唔落妝瞓覺嘅時候就會哇只鬼片都就呜就上咗身咁樣，純粹係驚呢樣啫，我又唔係驚啲會生蟲嗰啲，所以冇咁快嘅。 所以佢都係大膽嘅人嚟， 佢驚個位都係特別啲 放水别个偷欢，可惜正义太沉闷。恐惡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罪念提还。委屈你属哪一方？贫端中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再杀人。恶毒地捏着器官。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信，你死心快给我挂。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刎，但受不了如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高歌坏人。先扶着偏方，恨智慧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信，你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刎，像我黑暗成真，能得到救恩心会催生我这个替身。经几次的 若可心都可有丑恶爱魂，赠你一句名分。如找到太黑心，那黑心你需要对等。 Jerry 之前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雙面咖啡》，記得不要學他，記得落妝，不是很傷塊面的。 为防止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安全稳定、阻压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日本东京都再多超过1270人感染新型肺炎，单日确诊病例连续8日过千宗，重症患者增至160人的新高。疫苗方面，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当局计划在下个月底询问10000名的医护人员，为当中的志愿者接种。在确认安全之后，3月中会为负责治疗新型肺炎的医护接种。当局亦都计划为长期病患者和长者接种，预计4月底之前完成，之后再为其他普通市民接种。政府考虑派出自卫队支援疫苗接种工作，包括利用自卫队的车辆和飞机协助运输，并可能派队员在接种场地协调。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两宗清场的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深井曾经有坏车阻路，拖走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在加龙村。另外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环宇海湾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一阵，但是现在出九龙的龙尾都还是接近丽城花园的。受到这宗意外影响，荃湾一带包括青山公路荃湾段、大涌道、沙咀道和德士古道都是比较挤塞的。而家清泉路去青衣方向龙尾排到去德士古道近大窝口道，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就在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路去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有一段慢车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车多繁忙，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缓慢，龙尾在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十一个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我哋就聽咗即係知道咗 JRE 一啲想改嘅壞習慣啦。今日我哋請到你嚟咧，就是、因為你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咧，陰陽道具咧。咁、一開始咧，我哋會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聽完之後覺得背後一啲可能創作上面嘅嘢，我哋估下，然後你再逐一揭曉究竟啱定唔啱嘅。係啦，咁啊，阿瓊你先啦。 我覺得因為我哋今日喺室外做呢個訪問啊，我覺得哇，真係好坦蕩蕩啊！你見到草木扶疏啦，有啲小朋友喺前面跑嚟跑去咧，有啲車喺隔離， 望咩靚仔？ 有啲車喺隔離咣咣聲咁過啦，咁樣，所以咁坦蕩蕩事情，不妨我哋都坦蕩蕩啲講。 好， 我因為我即係睇咗 MV 啦，聽咗歌啦，睇咗你捉阿爸阿媽拍嗰條，即係睇佢哋睇 MV 嘅反應啊，同埋你自己一啲解構之後咧，我總係感覺好相信一樣嘢就係。你是小小開始家教很嚴的一個家庭出身的女仔，可能由雙面咖啡開始，即是都是去年七月到的一首作品，去到這一首陰陽道具，我都有一種感覺，就是呢一個被人束縛或者管束太耐的一個女仔，當她即可能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生活，是好像不認得她這樣，即會有這一種的感覺。因為我都有點不認得，因為我 YouTube 看的時候呢，我在看陰陽道具啦，跟住隔離 YouTube 係咁介紹我睇翻佢以前嗰啲啊，而家啲我見到哇， 唔同嘅感覺啦，即、刻 以兩萬女歌手嚟 嘅 喎， 十二門徒嘅時候港台嘅 JRE 咧， 好啦，我呢個就係咁啦， 係我估過一樣咧，就係喺只歌嗰個音樂性上面嘅，因為聽嗰、那個特別編曲上面咧有一啲中式嘅樂器喺裏邊啊嘛，係啦，我想估嘅就係會唔會其實係你作咗個曲之後有咗呢個 idea， 跟住揾梁柏堅填咗詞。有咗呢個 demo 之後，然後再編嘅時候，就是、因為歌詞裏面會提到譬如潘金蓮啊、華清池呢一啲比較中國文學上面一啲，亦都同可能性啊等等或者嗰種愛情有關係嘅一啲嘅作品擺喺裏面，令到佢編嘅時候，譬如 Perry 咁樣諗咦，咁不如我將一啲中式嘅聲音樂器放咗落去，係一種咁樣樣嘅創作過程嚟嘅。呢、這個就係我估嘅個 sequence。 首先講阿瓊先係。啱嘅，係啦，你講嘅嘢，即係點解會由雙面咖啡開始去到而家陰陽道具會叫做話行前咗一步呢，係自己探索自己嘅過程，卒之了解到自己係咩人。之前係有少少籠中鳥嘅感覺呢都有嘅，係啦。咁但係入行嘅時候呢，慢慢呢舒緩咗呢個感覺啦。即係因為入行都已經覺得話，咦，即係既然爹哋媽咪都好似已經批咗，唔使做我讀書嗰一行嘅工作，咁可以俾我入娛樂圈咁啊，慢慢緩和咗嘅。但其實入行嘅時候咧，其實仲未好了解自己係咩人。咁當然入行嘅時候嗰啲第一志願啊，我就是主角嗰陣時咧，唔係話嗰啲唔係我，但係一個好細 part 嘅我咯，即係我諗係10%-20% 咁樣咯。但係而家真真正正2019年開始出咗嚟做叫做話一個獨立歌手之後。就真係覺得話唔得啦，要做翻一個真實嘅自己咯，完全 100%， 即係就算係一個好黑暗嘅、好為世不容嘅，甚至係有啲違背道德標準嘅，我都要係透過音樂嚟講出嚟咁樣咯，係啊。 會唔會嗰個 trigger point 就真係好似你咁講，19年轉咗做獨立之後，覺得哦，我 JRE 要揾自己嘅呢一面出嚟咧？ 我諗最主要係19年嘅年尾啦，即係我覺得因為我每一年都會有啲 New Year Resolution 咁樣嘅，就話定下呢啲新目標咁啦。咁其實有一個舉動咧，我已經係 逃避了很耐啊，好耐之前啦，我拍過一套電影啦，叫做《死開啲》啦，係2013年嘅。咁啊，嗰陣時係林家棟做監製咁啊。佢一路咧都係我嘅叫做 mentor 咁啊啦。佢每一隻我出嘅歌咧，佢都有聽嘅。即係佢每一次咧都會有啲丙嘅成分嘅，就話：喂，呢隻歌唔係你嚟嘅喎，你冇扮曬嘢喎。係啊，譬如我有一隻歌叫《我錯》話，你冇覺得你自己錯嘅喎，你冇唱埋曬啲歌啦咁啊。咁所以咧，佢又成日都督促我快啲要有一個面對自己嘅一個嘅 process 咁樣。咁所以我2019年嘅年尾咧，卒之，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寫嘢嘅，咁我就開咗本簿，咁啊就真係寫低曬我對每個唔同方面嘅一啲嘅諗法，同埋好真實嘅嘢，即係譬如包括對生活啊、對娛樂圈啊、對愛情、對婚姻嗰啲咁樣，即係真係好真實咁寫曬出嚟之後咧，我跳翻第三身出嚟睇自己，就發覺哇！呢條女都有啲癲癲地喎，有啲精神病喎咁啊，咁所以就想開始呢個精神病系列咯。由深夜咖啡開始啦，就係講呢個精神分裂啦。而家去到呢個陰陽道具咧，就係想探討我哋都想性上癮呢個話題咁樣。係，咁啊，即係希望逐步逐步將我呢本日記入面嘅嘢全部俾曬大家睇咯。 雖然可能入行初期嘅時候都有一啲自己表露出嚟啦，咁我其實我諗。因為都係嗰個流行曲式咧，阿爸媽都冇覺得驚訝嘅，所以其實當即係《雙面咖啡》又好，或者呢首歌又好，其實當你攞咗呢個樣出嚟嘅時候，你阿爸媽有冇好驚訝，或者俾到啲咩 comment 你？ 都有好驚訝， 佢哋未必做到第三身啊！ 唔係啊，我覺得我個女係咪鬼上身？成日借啲嘢喺餐台度諗住攞筷子夾你中指咁。 喂，其實由《雙面咖啡》開始已經，即係佢哋睇到個 MV 啦，已經話：哇，你做乜咁癲啊？你個人，即係可唔可以正常翻少少啊？咁癲做咩啊？咁樣，即係已經係呢啲 comment 啦。咁尤其是而家去到哇，陰陽道具就更加啦。其實本身我冇諗住俾個 MV 佢哋睇嘅，但係又覺得話，佢哋一定係鬧緊㗎啦。所以咧，不如拍條片咧好睇嘅咁樣。即係我爹哋反而貓少少嘅，但係媽咪可能係咯， 嬲走開咗佢。 媽咪係最後嬲到走。咗嘅系啦， 去揾菜刀啊嘛， 系啦，去揾菜刀咁样，冇啊！佢纯粹就系冇啊，从一个父母嘅角度咯，就系觉得话，即系始终唔想个女拍呢啲即系好情欲嘅场面咯，自己唔想睇到，唔想知啊咁样咯。 你有冇做啲咩去安抚下佢哋噶？话晒老人家冇乜。 后续条片就三分零四分钟 cut 咗啫 ，cut 咗条片之后嗰个先系重点啊嘛，系啦， 都要过日子噶一齐。 我嘅安撫就係同佢講話，嗱呢啲嘢咧，其實都可一不可再嘅，即係 sex 呢啲嘢講得多就會膩㗎啦，同埋多咗啦咁樣，咁所以話，媽咪一次嘅啫咁樣。 即係加入咗阿瓊估過一樣嘢啦，跟住我估嗰樣就係喺可能成隻歌嘅個創作個 sequence 上面啦。 哇，波成好叻喎，又係，係啊， 耶， 係啊，因為本身個編曲咧真係係冇諗過係加啲類似中樂嘅成分嘅，係純粹係錄到一半啊，已經係啦，即係差唔多去到中間咁，然之後就同 Perry 同埋劉香瓊啦兩個編曲人傾啦，就話喂，不如我哋呢隻歌就做一隻好 Asian exotic 嘅歌啦，即係好東方風味咁樣。話點有咁多文學典著？本身咧諗住同梁柏堅講咧，就話喂，你好直不甩，好有血有肉，好老骨咁樣寫一個即係色情電影咁樣，係啊，出嚟就 OK 啦咁啊。但係估唔到咧，哇！佢有咁多呢啲修辭，到最後咧撈咗咁多文學典著喺入邊，有華清池啊，有楊貴妃啊，潘金蓮咁樣，係其實本身咧係真係有啲再老骨啲嘅詞嘅，但係我就驚就係話，如果爭緊一步，如果連電台都去唔到，因為而家電視台係去唔到啊，已經係啦。如果電台都去唔到，咁就好似少緊一個途徑，即係分享嘅音樂咁樣。咁所以我就話，不如改一改某一啲位，即係本身咧，譬如咽喉咧。佢有另外一個字嘅，大家諗下係咩啦？係啦，即係同埋其他嗰啲嘅詞語啦，係啦 ，get 到個波成，係啦，咁啊即 係你嗰啲嘢佢最叻㗎啦， 我睇梁柏堅嗰本填詞啊，我知道寫啲咩 係，所以咧就係改一改呢啲位咧，令到嗰、那個即係咁直白嗰個程度咧，未去到話110% 咁嘅樣，係啦。咁但係我而家係好中意份詞啦，咁所以先至話，不如加啲嗰啲揚琴啊、古箏啊落去，貫穿成隻歌。令到睇下先，睇下呢個hip hop 啊，又或者呢個中樂係可以點樣擺埋一齊咁樣咯。即係不得不提及就係 Master Mike 係啦 ，Master Mike 嘅詞，佢話佢今次係第二次寫600拍嘅歌，佢第一次咧就係陳奕迅嘅主旋律。 係啦。咁佢今次話即係吸收咗上一次嘅經驗之後咧，就今次佢覺得話佢做到個層次感啦，佢自己覺得啦。咁我都覺得係嘅，同埋寫得好好咯，份詞即係做到嗰樣嘢咯。我覺得比梁柏堅嗰個文學典著咧再行前多一步啊，就係、是、嗰個反而個露骨個位咧喺馬米嗰度，係、大家可以拆解一下佢個 rap，其實入邊每一句都係哇， 同埋有啲會用咗同音字啊， 試一試，你 get 到啊？ 係啦，咁 都話最叻啲咯。 我初以為係咪打錯字咧？望翻 MV 嗰、那個，你官方出唔會錯啊，咁我知原來係玩同音字，即係有呢啲喺收埋裏邊啦。咁但係啱啱講，譬如有馬米嘅加入啦，咁點解會諗到呢一隻歌？我中間會有一段 rap 喺度咧。 係，本身我諗未寫只曲之前咧，我已經覺得即係呢一隻歌係需要揾人哋一齊 feature， 因為想要一個男女之間對話嘅角色。所以你見到今次馬米嘅 feature 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嘅，係真係飾演緊一個 character。即係因為之前有聽過一啲類似 feature 嘅其他人嘅作品啦，就覺得我硬係覺得好似 featuring 可以喺一首歌入面擔當嘅部分更加多咁樣。咁所以今次咧就除咗馬米有兩 part 嘅 rap 啦，即係前面有一 part 好大 part 啦，之後後面咧就係攝落去嘅 rap 啦，對唱咁樣。即係中間咧係真係要佢唱歌嘅，係啦，一人一句咁樣啦。本身寫 demo 嗰陣時咧係亦都冇諗過，但係錄到中途嘅時候又係同 Perry 同劉香瓊傾，就話喂，不如好似有啲對唱嘅嘢得意啲喎，好似男人同埋女人咁樣講嘢，你一句我一句咁樣搭埋一齊咁啊，係咁同埋今次就即係要委屈佢啦，因為佢平時個人比較強勢噶嘛，咁但係今次咧就佢係做一個少少群下之神嘅角色啦，就係一個即係男女嘅即係個 sexual 嘅關係入邊，好似通常咧男人係比較強勢啲嘅，但係今次啊拉翻雲少少，係啦，即係平等翻啲嘅，係啦，咁甚至係佢係要即係仰慕一個 queen 咁樣嘅感覺啦，咁樣。咁所以咧，今次佢就覺得我好難想像啊！呢啲小男人嘅角色咧，佢話都有少少難度，個難度喺呢度咯。咁啊， 完全想像到馬米個樣， 仲要戴眼鏡咯， 係啊，好難想像嗰啲咧。 但係其實即係頭先可能一路都講到個歌詞啊，成首歌嘅部分。咁而家話可能都真係有一啲部分可能會列為十八加咁樣啦。但係其實我之前同波盛都有討論過，其實唔同年代都有一啲我哋大家心目中嘅一啲禁歌啦，即係可能之前我哋話即係譬如葉不行。天然姐嘅我要啦，咁壞女孩啊，我好記得嗰時林永亮話佢幫阿妹姐寫《念紅唇》嘅時候咧，佢都估唔到嗰首歌最後會行向嗰個地步，即係你明明係連創作歌本身佢都話哇咁意識不良啊咁樣，但係其實我哋而家睇嗰啲即係金曲嚟，咁係經典嚟噶嘛咁樣。但係我就想問你自己創作嘅時候，又或者而家即係已經有曬個結果之後，你有冇預計到社會嘅反應，又或者係大家對於嗰樣嘢，即係對於可能對於情慾對於慾望的理解啊，仲係咪都係趨於保守或者點樣？你自己有冇呢個嘅諗法或者總結咧？ 係，其實想寫關於性題材呢樣嘢咧，早在四五年前啦嘅時候，我出其實本身天平先生咧，即係之前我只派台歌啦，2016年嘅時候係想寫 sex 嘅嘢嘅。但係礙於咧嗰陣時你都知啦，好似頭先話齋話喂陰陽道具嘅 MV 睇完之後彈翻我舊兩時。個 image 好似哇，硬係我覺得唔仲係啊，仲未去到嗰個位係要做呢一樣嘢咁啊，即係包括曲風啊，包括個 image 咁啊。但係真係跳咗出嚟做啦，就覺得話係時候要做呢一樣嘢啦咁樣。咁但係咧，你喺度環觀嗰啲comment 啦，即係個 MV 留下啲 comment， 同埋其他網上面，其實越嚟越開放㗎啦，大家即係越嚟越夠膽講，但係都總會係有一啲人。就會攞你嚟比較嘅，即係譬如可能我2020年咧開始都有其他歌手都有牽涉 sex 嘅，但可能個做法大家唔同。我今次係想置身事內啊，係啊，我想自己參與呢件事去感受 sex 呢一樣嘢咁。咁所以今次即係個 MV 都要飾演埋呢個演員去做咁樣啦。咁有一啲人咧就會覺得話，其實咧做呢啲嘢咧可以 artistic 啲去表達啦，就唔需要咁樣啦。咁但係在於我嚟講咧，我就會解釋翻俾佢聽話。呢個係視乎嗰個人個性格咯，係啊，視乎個歌手個性格。咁譬如我個人係比較即係叫做話直不甩啲嘅，咁所以我嘅表達方法對於 sex， 我 係中意直接講，即係如果要我跳啲現代舞咁去表達咧， 我想睇喎、 啊，哇，好騎呢咯，有啲做做粗咁嘅咯，所以我係完全係啦，做唔到嗰啲嘢，所以不如我做一啲我覺得舒服嘅嘢咯。 因為啱啱你講你想置身事內啊嘛，咁所以其實喺唱嘅時候嗰、那個聲線嘅運用，甚至乎你去作嘅時候嗰、那個六拍八， 係 選擇呢一種去表達呢個氛圍嘅時候，係咪都用咗一啲時間去尋找咧？要 是啊，絕對是啊，是因為其實想寫 sex 呢樣嘢啦，咁但係咧，亦都要問翻自己，究竟平時聽啲乜嘢曲風嘅歌比較會令到自己會哇個感覺好似有啲性慾嘅感覺喎咁樣啦，咁啊所以做咗一輪嘅 research 嘅，我喺度睇咗一啲詹士邦嘅戲啊，係啦，同埋類似咧，即係近排你都知啦，即係可能有啲 Fifty Shades of Grey 啊嗰啲戲啦咁啊，咁我睇入我聽過好多 soundtrack。係、okay. 啊，聽我啲 soundtrack 就去話，咦，我呢啲歌會令到我覺得好 hot 喎，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個 tempo 咧，擺翻喺香港嚟講咧，又不能太慢喎。即係如果真係詹士邦嗰啲嘟嘟嘟嘟咁樣就太慢啦，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同埋 Perry 一齊傾嘅時候就話，咦，不如試一下一啲加啲 trap 嘅 hip hop 嘅 beat 落去，令到件事去啲，聽到嗰個 tempo 越嚟越快，即係 double time 咗咁樣去做。係啊，咁所以係咁樣去寫個曲咯。 齊曬嗰啲嘢之後，去真係錄音嘅時候，因為你已經參與喺其中，所有嘢都好有 picture， 所以去唱嘅時候係咪就好容易就搞得掂？ 其實嗱、其實都唔係嘅，因為係第一次要處理一隻叫做話咁要好 sexy， 但係又同一時間有少少強勢嘅女人嘅感覺，即係待我像貴妃啊嘛，係咪先？係啦，即係點樣去拿捏嗰種好不羈嘅感覺？都搞咗好一排嘅，係啊，同 Perry 都哇錄咗好多個鐘啊，其實係啊，錄咗100條 track 啊，係啊，即係就等同，因為譬如我有睇翻譬如 Billie Eilish 嗰啲 documentary 啊，佢話佢嗰隻 Bad Guy 入面嘅 the 都錄咗100 take 咯，100 take 200 take 都 the the 咁樣，即係喺度試咁啦。咁包括其中有啲位咧，就係、是、要每一 part 都係要唔同嘅聲線去唱，即係尤其是譬如 pre-chorus 咧，咩口中的煙花，心中的士氣咧，我係真係要咧紅風咁樣唱嘅。即係真係要咧昂頭啦，即係要擺兩隻手喺個頭後面咁樣仰望個天空咁樣唱，先至有嗰個好放開嗰、那個好爽嗰種感覺咧。即係如果你抑壓住你自己係啦，閉住自己唱咧，就會好閉咯。係啊，即係嗰個感覺好唔開揚咁樣。咁但係你一哇咁樣仰望個天空咁樣擺隻手喺後面咧，就會哇好係啦，就會好爽你、那個感覺係啦，好似置身其中咁樣。 我諗緊佢一錄音嘅時候轉好多姿勢咯，咁樣 有 part 舞喺當中嚟嘅。 其實都話應該有現代舞出現㗎啦。 你諗下，佢個 partner 仲要係 Masmey， 兩個一齊跳現代舞， 好騎呢 OK， 咁其實呢一首歌即係頭先都有講少少啦，或者有個精神病系列，即係探討大家啲情緒、一啲收埋咗嘅一啲嘅秘密咁樣啦。咁其實21年係咪會陸續仲有其他嗰啲嘅心入邊嘅秘密同我哋分享咁樣？ 我諗呢一個嘅精神病系列嘅 project 會延續去到至少係再下年啊，即係真係2022年係啊，呢個我嘅短期目標嚟嘅，睇下可以寫到幾多隻同埋儲到幾多隻嘅歌啦。我諗至少去到五部曲㗎啦，應該係啦。而家以我嘅構思同埋一路寫落嚟嘅 demo 咁樣，係啊。咁短期嘅目標就係2022年，希望可以出到一隻呢個 concept 嘅碟啦。咁已經係同林寶同埋梁柏堅咧，已經喺度都諗緊啲碟名啊，諗緊入面做嗰啲咩題材咁樣。希望到時係一路出碟，又可以疫情過後又開場出碟嘅 show 咁樣啦。希望係啊， 兩個好啱數嘅詞人啦，梁柏堅同埋林寶。 係啊。大家睇佢近年嘅作品，或者認識佢本身個人嘅感覺，大家知道呢兩個人真係好啱數， 好啱數。 係啊， 咁我哋就之後繼續會期待 Jerry 究竟佢嗰個誠實日記又有啲乜嘢會攞到出嚟俾大家睇。 多謝，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多謝 ，thank you。 有冇手？有冇眼？你欲火里怨言合，愿醉饮，谁亦有压在鞭打的天后，几可心中品衡，我们甘断要未过出口。Yeah, 口中的烟花，心中的泄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激气。 在我是真理，首次不该死，马上在这里奔驰或清迟，别理是与非。 数太多盖嚟钻研统统摧毁，即管在我肉体据为己有，放低虚伪抱势道德堆砌，彼此背嘅废位为求实下嘅安慰，心一处震荡刺激真谛，困难路低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 只想一生欢喜，只想一晚我像快乐死，只想一生穿梭， 一生不惜干戈，开启这个兵器， 我在发动轰炸机。 很想处死这个悍匪， 这样非常欢喜， 趁机给你处理 一次政治经济，自私 不需解释来意，我尽情无病，却高声呻吟，吸尽我所有嘅养分，真系我嘅即气质。 Jerry featuring Master Mike 呢首《阴阳道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当中37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新增个案包括强制检测的油麻地和佐敦一带楼宇，有30宗确诊是由区内采样站检测发现。柴湾风华村晓峰楼昨日初步确诊的个案转为确诊，另外之前取得的11个环境样本有3个检测呈阳性，包括住户的抽气线、地台去水位和排粪渠表面的样本。北区医院一名护士初步确诊，她三个月以来都在隔离病房工作，有照顾确诊病人，周末曾经和四名内科护士聚会，亦都曾经和另一名护士吃饭，五名护士列为密切接触者。律政司委聘其他律师，取代获法庭批准来港的英国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担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人涉嫌前年参与非法集结案的主控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新获委聘的大律师来自本地，但是按惯例律政司不会透露对方的身份。郑若骅又说，对于 David Perry 咁鼎鼎大名的御用大律师来港参与案件，竟然在英国引起不公平和偏颇的攻击和意见，他觉得惊讶和意想不到，希望公众看清楚，不要低估外国给予香港的压力，必须尽最大能力抵抗。

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直播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不完美人生指南。完美人生指南讲的是去年年尾在内地进行的一个非常大型的音乐企划，有24位新旧的音乐人携手合作，以不完美人生作为主题写了11首的作品。这24位的音乐人每一位都非常有音乐才华。现在讲这个 topic 听落好像有点迟，不过呢有心不怕迟。之前阿琼在听回这张专辑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当中实在有很多作品都非常之出色的惊喜。因为其实很多两位歌手的合作呢，都是两位非常之风格不同的歌手。不知这些专辑或者这些作品当中的惊喜在你眼中看来又是怎样的呢？于是乎呢，今日的主题就是想同你听回这张专辑《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阿琼觉得都相当出色的几首作品。 第一首他们称之为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有台湾的文青女神陈以贞，配上一位内地的 rapper， 他叫做鬼辩。我不是陈以贞的 die hard fans， 但是这一首歌你听下去呢，我都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陈以贞。 Shut up. 张专辑《不完整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陈绮贞同鬼辩合唱的这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完整的我》。其实阿琼之前都上网看了很多不同地区做的乐评，其实很多人是批评这首歌的，因为他在这首歌当中大家都可以听得出陈绮贞要做一些可能自己以前很少尝试的，譬如暗黑一点摇滚一点的唱腔，加上他应该都是首次尝试的 rap。 那问题就出在因为鬼辩他是一个非常之内地资深的 rapper， 于是乎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这首歌当中好像鬼辩很保持到自己的个人特色，相反陈绮贞好像就被比下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这个尝试已经很难得了，要突破自己一路以来很单纯很唯美那种文青女神的风格，而去挑战了这一首歌。这一首歌当中所讲到的那种不完美人生，就是我们人生要有受伤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自己。之后第二首歌的特色我想提醒你一下，其实是两位男歌手的合唱。其中一位男歌手之前都介绍过的，他叫做周深，是一把无论是男声女声都演绎得非常之好的内地歌手。 思绪堆积后织成茧，今后一场分裂，这次又会怎样蜕变，成灰或是成蝶，只要飞得远就能听得见，才知一秒脱离地面，在翻越这围墙之前，再留给自己多少时间来沉淀。 多想要张开双手触及宇宙的边缘，却在何里与自由之间给自己预设。 我觉得是好靓好靓的旋律，有周深和内地歌手王子合唱，歌曲名称叫做《知心庸才》。 自恃平庸的人的心结，要体会还是体面。 佢不完美嘅地方就系话俾你听，做庸才得噶啦，做人系唔使咁叻咁辛苦嘅。之后呢一首咧都系呢一张《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嘅作品。我觉得佢嘅特色就系咧，维持咗佢哋两位一贯嘅温暖。 我或许还在找能连接到明天的管道，想要安好的封闭和弦，得弹到第几遍，多寂寞才收敛。假如每次离别是真的，那人们为何还没绝望？我敢闯祸，我敢放纵，我思考，相信世界会为我骄傲。我在这里，我很好。 当中有一句，清洁也好，成熟也好，总会相视而笑。我想就带出了这一首歌，蔡健雅和王源年龄相距都几大的两位歌手啊，告诉你听，在哪里都很好。歌曲名称就是在哪里都很好。之后这首歌呢，听说是令到很多许太都十分之兴奋的作品来的。那个许太的许生是讲紧许光汉。 粉笔跟铅笔有什么关系？早就把你名字默写过，在看手机的空档，若无其事。 宠物跟怪物有什么关系？我都有第一次的本 一样把我穿透，你踮着的脚亲吻我的影子。 年上和年下有什么关系？当心跳像女娃在领走所有疾病的答案，我都怀疑。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能喜欢这样的自己？太完美， 承认之美 不完美， 至少不后悔。什么有什么关系？极端的世界我想去，却刚好遇上你。规则不规则有什么关系？厌恶的人生没准备，却刚好遇上你。上一半下一半 还是都在一起， 早开的晚开的， 揀你有魏如萱同许光汉合唱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许太好喜欢呢首作品。唔单止许太嘅，听到好多乐评人咧都好欣赏许光汉喺呢一首歌当中嘅表现，因为想见你之后，佢已经成为咗国民级嘅情人老公级数嘅明星啦。咁挑战唱歌咧，大家都好担心佢嘅。咁但系点知咧？当佢配上呢个百变嘅魏如萱之后，好多人都话：诶，冇令人失望，甚至乎好有惊喜。咁呢啲有惊喜嘅作品咧，都收录喺今日啊介绍嘅呢一张《不完美人生指南》嘅专辑当中。之后要介绍嘅系呢一张专辑阿琼最喜欢嘅嗰首歌，因为有三位女歌手都系我十分之欣赏嘅人啊。 嘿， 有内地嘅苏允莹， 大家好， 配上台湾嘅艾怡良，再加上 YoYo 岑玲儿，歌曲名称叫做《聊天室》，三个女仔倾偈 嘅。想要说些真心话都好难，我期待能不再说谎，不要再打圆场，能不痛不痒就不痛。你们说我是否太任性啊？能不能回到小时候？更勇敢都好难，里面藏着的美好怎么会找不着？谁其貌不扬就其貌不扬。 唱出幸福的爱真心爱 唱出心里的话 介绍的就是这一张《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的作品。